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17:06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各位好，我是王维。 各位好，我是高磊。 嗯，不过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要是别上班了、下班的朋友们、 哎、对， 如果要是现在行驶在路上，特别是往北部地区去的朋友、一定得注意了，因为天气预报说了，北部地区可能会有分散性降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 对， 包括刚才我们趴着直播间的窗户往外看了一眼，北部山区或者说北部地区的云确实是上来了。 是是是，早上起来我还连线咱们市气象台的专家呢，人说这次降雨啊不大，我就问了一句话，我说郭公啊，这趟雨它下的能不能尽兴点啊，能不能下透，直接人就回我俩字儿，不能。 嗯，但是刚才编辑也说了，下周会下一周的雨， 是吧？下周星期二开始，立了秋天就变了。 嗯，希望是这样吧。 就盼着这一天了。 因为这种湿蒸的天气，真是如果雨不下尽兴的话，就类似于你蒸桑拿的时候一直在往那烧热的石头上泼水。哎呀，不把它浇灭了是不行的。 咱还是说说美食这件事儿吧。 好， 同时呢，要告诉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是有奖品的。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60元的五马世界加满院奇峰演艺套票2套。电话您记好了，是400-600-0166，或者是添加“坝上马镇旅游”的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欢迎您光临。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不过呢，刚刚说到了马镇，在此呢也要再次跟听众朋友说，如果要是您对这个感兴趣的话，不光您可以打那个电话，包括我们这个奖品，您一定要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包括您的电话要一起发上来。 对， 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命中率高一些哟。 没错，记好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或者是直接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好了，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我们节目的正题了。首先要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两位好朋友，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 那先来介绍这位是知名的美食媒体人，前搜狐美食频道主编秦周彤。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你应该说听众朋友大家好，又见面了，这样才行。再来一次。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又见面了， 特别好 啊，跟我还是头回见面哈。 对对对对，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秦老师 你好 你好。 我必须得揭露一下，刚才王维老师说这个看了一眼那个直播室窗外，其实这个直播室没有窗户。 我们透过另外的兄弟牌看了一眼， 看了一眼，对对对。另外一位应该就是我们的新朋友了，是吗？ 是的，但虽然是新朋友，但是实际上在餐饮圈里头，大家对他都很熟悉。 哦，特别熟悉，谁呢？美食节目的策划兼主持人，美食畅销书的作家，美食自媒体人，时尚小米，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王梅老师好，雷哥好，然后秦姐好啊。 你好你好。 今天头一次跟大家见面啊，有什么聊的这个不对的地方也请大家多指点。 那也不能饶你。 好嘞。 也一定要那个畅所欲言啊， 尤其今天我们聊的这些，真的对于你来说应该是手拿把攥的事儿。 哎呦，您抬举，您 真的，因为小米就是咱不说什么策划人啊、主持人啊、这些都不说，因为小米他本身就会做饭， 是吧？ 是的， 应该做的瞅那样还不错， 哎，就是出品还不错， 哎， 真的。就你想，我有一朋友那天跟我说，哥。那个我马上要出一本书，那个如果有可能的话帮我写个序。哎，我说特别好，我说你能找我写我一定很认真。我说你打算写个什么？那个打算写一个关于育婴的啊，就是如何带孩子。哟，我说那这个更好 了。 是是是，我说我帮你写这序。但是后来我又想了一下，我说不对啊，我说你也没结婚也没孩子，你怎么能很接地气的把这事儿说清楚？我说你这个书单说了 不敢接了。 对，但是跟小米不一样， 是吧？ 他是真的很明白， 真的接地气儿。 是的， 自己爱美食，又说美食，又吃美食，还自己做美食。 是的， 我以前做过15年的专业厨师， 哦， 后来改行去电视台去做这种厨艺的顾问了，然后动手可能稍微少一点， 是， 但是一直可能也确实是在出很多书，出了将近12本书了，都是自己拍的。 就是 自己做自己拍， 哦，是自己做， 自己在那块坐下，然后在跳上拿相机咔拍一张，反正那个我们家相机都比较油，就别人一拿我那相机说，哟，米哥，你这相机怎么感觉刚糖油饼粘过似的， 盘出来了， 对，又盘出来了， 哎，这总结到位 了。 那你拍的时候得戴一防滑手套，我 觉得。今儿呢啊， 那你做的是中西合璧的，还是说偏哪个方向的菜呢？ 其实我以前学的还是粤菜， 哦，是粤菜， 最早学的粤菜。然后呢，当然北京菜嘛，就是这个自己家里人这个祖上传下来算，因为我妈算是满族人，我爸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吧，家里做饭也打架。就我妈做，她那个有一定要讲究几个盆几个碗的，我爸就是还弄一大盆，咱一周我就超过吃了， 对对对， 所以那感觉不太一样。但是后来在北京，我又找了这个人民大会堂的这个刘建宇师傅，学了这个淮扬菜啊， 嚯， 学了点淮扬菜，但是也是皮毛啊。后来呢，前不久我拜这个亚洲大厨屈浩大师为师， 哇， 现在我就是主攻一些鲁菜，也就是传统的山东菜，当然有一些这个非常棒的这种中国新菜式也在开始研习当中。 好，看见了吧？ 哇，那以后可深了去了，拜屈浩老师做师傅了。那肯定以后长进特别大。 哎呦， 以后再出24本书。 嚯，谢谢您，谢谢您抬举。 所以今天有关于西式烤箱的问题，多问他啊。 我都切着。 他没说到的，咱多问啊。来来，当然我们今天呢，小米来，包括周彤来，我们其实是有一个主题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我们今天想聊聊关于京味儿菜。因为在北京的京味儿菜的菜馆子，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哇，都脱口而出啊，包括人家的哪个菜品或者人家的主打菜都能够说得出来。所以今天呢，我们请二位好朋友一块儿就聊聊京味儿菜。 对，当然咱也可以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哈，您家一般都做什么京味儿菜？您觉得京菜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您最擅长的、最喜欢的，一提到京味儿菜，哎，对，就是这道菜了。您呢也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 CHWL876。 先问问周彤吧。因为老说就是各地方啊都有自己所谓的家乡菜。那咱们就往高一点说，当然就是京味儿菜。那京味儿菜什么意思？咱们有真正的自己所谓的啊，这就是我们的独到的东西。 其实这个就是好多那个朋友也是问我，就是经常让我推荐馆子呀什么的，说那个我来了一帮外地朋友，说你给推荐一个好吃的京味儿菜馆。原来呢一推荐我就懵了，就是怎么叫好吃的京味儿菜馆？因为京味儿菜对于那个就是那个咱们一般人来说的话，北京的那个所谓的北京菜啊，就是哦，对不起，我说错了，就是推荐北京菜馆。我说北京菜馆怎么推荐？因为在北京的话，它是各地方的那个都有，影响那个这个北京人口味最大的就是鲁菜。要说过去一说那个什么好的那个北京菜馆是什么东西啊？没有北京菜这概念， 对， 就是它就是鲁菜加上一些当地的那个就是北京的那些民间小吃，它就组成了这么一个北京菜。所以咱们现在把它能给重新定义成一个京味菜。然后你是我是认为啊，就是你对于这个京味菜的理解是什么？就是 过去吃那些小吃，小吃包括卤煮啊、炖吊子呀、包子呀、什么肉龙啊、什么那些个那个什么， 类似于什么炸鸽子盒啊， 对对对，什么干烧鱼，这乱七八糟的啊，就这一大堆东西，小吃带菜、卤菜这些东西，统称为就是京味菜。我是认为啊，就应该是这么定义。 嗯， 所以你现在再来朋友问说吃什么京味菜啊什么的，有的推荐。 嗯， 就是你有好多这样的馆子开始做起来了。 嗯， 其实它就是一个京味主题的餐厅。 哦。因为我们做这期节目之前特意也了解和采访了一下我们身边的同事，比如说我们摄像小哥，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就问他，哎，你认为，因为他北京孩子啊， 对， 虽然生的比较晚，啊，他生的那年高磊都上大学了， 没错， 那当然咱就不说岁数了，然后问他你脱口而出的京味菜是什么，他说烤鸭。后来我跟高磊， 我们俩都犹豫了一下，说这是京味菜，一想也是， 是 叫京味名菜， 对， 但不是说家家户户平时餐桌上都能天天吃到的， 对， 对吧？ 然后包括问编辑京味菜，他脱口而出涮肉，铜锅涮肉， 嚯， 我觉得这 也对， 也靠谱 啊， 就类似 北京的俩名片甩出来了， 当然这算大菜呀、啊， 对 吧？这算大菜。来问问小米，你怎么感觉？ 其实刚才秦姐啊说的都挺对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其实京味菜呢，就是北京嘛，以前是几百年的这个皇族嘛所在之地，所以这个伺候皇上的这个厨师呢，大部分都是鲁菜厨师，所以这个皇上可能下一代走人了，或者被谁追杀了，但是这个厨子没走，所以基本上北京的这个名菜馆，以前咱们说这八大楼。都是山东菜，都是鲁菜。当然，最早志美斋是做这个姑苏菜啊，但后来也被这个强大的鲁菜给占领了。因为厨子难找，我估计那时候，所以基本上都是山东菜。当然，这个我们那个十大堂原来也都是做这个山东菜为主，所以山东菜相对来说多一点。所以刚才秦姐说的特别对。然后呢，北京菜的前身，我觉得说是这个鲁菜也没毛病。但是北京菜呢，还有一些，这个叫我们叫做这个穆斯林菜，对吧？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吃的什么名菜塔斯密， 回民小吃， 哎， 对， 各种回民小吃， 清真菜， 它也属于这个清真菜，也属于一大派。还有一些这个宫廷菜，以前我们说去仿膳，专门的就是做的就跟宫里做的一样。你看我们可能自己在家里做的这个鱼仔馆，跟小拳头那么的个儿，咱吃的过瘾啊。那人家做的可能就是指甲盖那么的个儿，对吧？所以它宫廷了，所以这一部分也属于，还有一部分可能是从南方过来的，但它改了。我觉得烤鸭也属于是，因为北京原来不产鸭子， 对， 所以它可能就是从这个南方过来之后，咱们这边当然杜撰啊，说是宫里的太监也好，还是怎么着也好，改了，它也属于南方的。然后包括 融合了， 对，融合了。还有什么像酥糟肉，最后折腾的穷了，没地儿吃了，搁点这个猪下水就变成卤煮了。所以其实。京味菜相对来说就是鲁菜为主，然后其他的各地的菜融合进来了，是大概这个意思，我觉得应该。 哎，其实融合了，他们两个人说的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怎么就迷糊了呢？ 嗯， 作为咱俩都是地地道道北京人呀， 是 这京味菜怎么？哎，这儿也有点，宫廷也有点，民间也有点，南方也有点，是北方也有点。哎，鲁菜为主，这有一个传承的关系，我反而倒不清楚，我打小吃的北京菜究竟是什么菜了。 不，其实啊，像烤鸭呀、涮肉，我觉得还不够北京，因为它可能确实是有多多少少融合的，比如说炸酱面，对吧？这个可能啊更接近一点，对吧？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北京人就跟茴香馅饺子一样， 对， 随手拿出来之后别的地方没有的， 哎， 这么一样东西，炸酱面，北京人家各家都炸的不一样， 啊， 王炸了。 哎呀，就差双猫了。 人一秒就说了，今儿聊京味菜啊，我就得想请教一下老师了。像咱们老北京的豆汁儿，到底应该是什么味儿？我这年纪不是很大哈，基本不知道什么是豆汁儿的原始的味道。我喝过很多种，有的吧就挺清淡的，有的那个味儿又特别重，甚至有的都有一点臭豆腐那味儿，实在是困惑，我请教一下，十分感谢。 那个它不应该是臭豆腐味儿， 那肯定 它应该是臭泔水味儿。 哦， 哎，就那个， 我怎么闻是清香？ 就那，你有些那个小饭馆啊，你推开那后门，那个厨师倒那些个那个泔水，放时间久了以后，它发酵什么的，这个就是其实是那种味儿，就是原来有一个故事嘛，就是那个珍珠翡翠白玉汤，哎，就是实际上就是人吃剩的那剩饭都馊了的，然后给遮了罗了，然后这个。在逃的一个皇上吃了以后觉得哟这东西真好吃饿呀、 嗯、 然后牛脸他把这乞丐又给请回来了啊就复位了那个复辟了然后把这个乞丐也请回来重新做一遍这请文武大臣尝尝一尝这不就是馊泔水吗就是实际上它就是那个味儿馊泔水味儿 其实我觉得豆汁儿吧它本身是一个活性的东西、因为这个南城的豆汁儿和我们这个游街就是我们俩都住在东城啊有时候人会有游街骑自行车卖的味儿也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它还在一个发酵的过程中，本身它就是做粉条子、粉丝儿剩的这个衍生产品，就是那汤儿，所以它实际上还在发酵过程当中，而且根据各家这个熬制的方法也不一样。我觉得老北京人可能小火慢慢熬着，不让它开锅，不让它起泡，然后你在家里喝，可能那个稠乎劲儿啊、 嗯， 包括那个酸气劲儿，你就觉得可能可以、 嗯、 适口、 嗯嗯。 它你要是说这个东西确实你保存不当，然后搁在家里，你再。就像秦姐说的是，它可能就是酸臭了。那它这个发酵过度的情况下，细菌菌群太多，它可能就酸臭味、 嗯、 而且它要大火一烧开，然后那个沫子再一撇了，味儿再一窜，好， 味儿的窜 就是臭。所以其实喝豆汁儿也得讲究专业，我觉得还是给去那种专业的京味馆，然后去尝一尝那种地道的豆汁儿。 好、 嗯，再就点东西啊，必须得就个胶圈。 对对对， 就是 盖个汁儿。 对。 瓷器口豆汁店就不错， 不错不错、 嗯，就是门口老贴罚单。 对你别开车， 你骑自行车去。 哎、 好，那这样吧， 啊， 就是既然小米是新朋友， 嗯， 但是人家有一身武艺， 对呀、啊， 对吧？咱让小米教听众朋友做一道菜吧。 好了， 行吗？ 没问题啊，京味菜， 你挑， 我挑一个呀、啊 嗯。 哎，我要挑一个这个行吗？ 行， 这是听众朋友刚发来的京酱肉丝。这好做吧？这 挺好， 这应该是京味菜的一个代表吧？ 京酱肉丝说好做也说难做 哦。 就是如果说啊，你吃不起烤鸭的话，您能做一手好的京酱肉丝卷好了，其实能吃出烤鸭的味儿， 是吧？ 但是您要是说做不好，那就是大葱卷酱的味儿。所以这事儿吧，有难的又简单的地方。首先啊，我觉得这个肉丝啊，就给选择这个里脊肉的肉丝，就是猪里脊肉。 嗯， 然后呢？一开始呢，先拿这个水啊，稍微的给这个肉啊，我觉得在家里怎么做啊，这咱就不说厨房了，稍微给它洗一洗，去一下血水，把这个里脊肉洗完了之后呢，您如果有条件，搁冰箱里稍微冻那么几个小时， 哦、这好切是吧？ 然后您切起来好切。 对， 我们呢专业那就上片法下片法，片完了之后，您在这个什么抹刀法，然后再开始切，然后每切一刀一推一拉，然后一抿，肯定切的是大小均匀。但是您在家可能切不了那么匀，我就教您，您冻一下再切，特方便。切完丝之后呢，稍微的也是拿这个清水洗一下，把那水给它挤干了，搁点蛋清盐，搁点生粉，也就是淀粉啊，给它上个浆， 嗯， 稍微来点料酒。上完浆之后，别着急就下油锅滑。如果一开始教您说上完浆就下油锅滑，一准的是脱浆。这个浆完了之后也搁冰箱里，让它在一个零度到四度左右， 嗯， 浆冻不动的这么一个环境，稍微凝固一下，这个时候肉能够跟这个浆完全的融合在一起，然后做油，这油啊稍微宽上点，四成左右油温下肉丝，不着急推，轻轻的用筷子给它划散，洁白如霞，把它捞出来控一控油，这边锅底留一点那个底油，我们就少量的油，姜丝儿，葱花，然后把这个甜面酱在里面慢慢的煸香，这时候最爱粘锅，所以为什么用您刚才那个划过油的那个锅，它已经热了，热锅温油不爱粘锅，这个油就在里面跟这个三不沾似的，它就不断的在那儿转，当这个酱香味出来了，烹入料酒，把肉丝放进去，现在人炒菜还勾一点点的这个底芡， 嗯 啊，我们那个时候学的时候就稍微搁一点白糖，它这个白糖一收，它这个就已经收得很浓了，然后这个盐也不用再多加，你烹上料酒加一点好酱油，酱油可能我们家里自己熬过的酱油，就搁大料板熬过的，好，这味儿就出来了，裹得倍儿均匀，油亮油亮的出锅，然后这边有漂亮的这个小薄豆腐皮儿，切好了这种小片儿，搁在手里，加这个切好的葱白丝儿， 再加上这热乎乎的这个京酱肉丝， 嗯， 卷好的不露底，您千万要注意，第一口很关键，因为比较馋啊，万一一口咬下去，您穿白衬衫完了，底下肯定露点，咵挤一身， 必须一口闷的， 必须一口吃去，就跟烤鸭那味儿特别像。 我就 原来我们穷人就吃这个，真的。 其实不用那个豆皮儿哈，用那个鸭饼卷着吃也， 鸭饼那就完全像烤鸭。 哇，这更高级。哎，我们 家有钱，你看买起鸭饼。 哎，我觉得小米老师形容的特别像一幅这个艺术品的画面，你知道吗？ 嗯、 洁白无瑕这肉丝儿到油锅里的，嘿，特别有画面感。 人 馋的我 出了十几本书了， 真是。 嗯、 照片也拍得好， 为了 电台就 没事啊。一会儿我们因为两个小时的节目的那。磊子一会儿可以可劲儿的点啊，可劲儿 好 嘞， 好 嘞， 好好好， 主持也可以点， 可以啊， 可以可以可以，主持也可以点， 哎呦， 那没问题。那这样，我们这节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让周彤推荐一个你觉得还不错的、有特色的京味馆子吧。 嘿，那个首推啊，那个城南旧事。 城南旧事， 城南旧事， 这是我小时候看的一电影。 我也觉得是、 哎。原来最早的时候呢，这家店是开在那个就是北城，就是那个在那个叫 牡丹园， 牡丹园那边啊，牡丹园那边有一个城南旧事。开了以后呢，没人知道这店，因为京味菜馆也比较多。后来 人家就想， 突然 间你城南旧事到我们城北干嘛来了？ 对，砸场子去了。这叫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就是。你京味菜有什么特色？因为一般都是以家常为主，大家伙儿常吃的这点东西都知道。然后一下网上爆火的是什么呀？那个爆浆麻酱糖饼。 嗯， 那个糖饼拍看那个照片啊， 我看见了， 看见过吧？ 那简直了，我这真的是爆浆啊！他们真敢下料啊！ 对，我以为那是爆浆的那个蛋糕呢，就是那往外的流啊，放那块往外流。然后这个我尝了一次。还真是带着我们家孩子去， 哎呦， 那是属于吃完了得洗澡的那种。 我为什么 呀？就是因为它往下流啊，那流的胳膊你得舔呀、啊，一舔不是全呼后脑勺了吗？ 不光是呼嘴， 哎 啊，看来料哎，那这是它主打了，还有什么？ 其实它不是主打，就是弄巧不是，这不叫巧成拙，就是一不小 心 它就红了， 对对对， 哎，无心插柳的这么一事儿 啊。 烤鸭做的也非常地道，也是那个果木烤鸭。加一个鸭炉，哎，你这那个是吃饭这种东西呢，就是你花钱买的是一个感受， 明白？ 装修的古香古色，那个雕梁画栋、 是 啊。 那关于啊这个京味菜馆，咱们在下一节当中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好不好？哈， 好， 谢谢，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七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8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8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直达8达岭奥莱。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脉，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1，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工。郭工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呦，我刚才看了一下，又是我啊，郭工啊，早上起来出发吧，也是我啊。对，我又看了一下天气情况，现在外边是36度，湿度大概是60%。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之前也看美国的一个报道啊，说人体的体感温度可能将达到45度左右，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它是这样的，是跟这个体感温度啊，大概这个空气的湿度啊，以及这个风速的这个大小啊，都有关系。 哦， 还有这个光照啊，都有关系。咱们北京这样的话，今天就是说它这个目前这个光照不是很强。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7度，目前呢还是36度左右。这样的话就是说从整个来看呢，就是这是百叶箱里边的这个气温，它是气温表测到的温度。 嗯。 它是在阴凉处的。而且呢，咱们的要求呢，百叶箱的周围环境呢，应该是草地，在这个几十米之内呢，就没有这个高大建筑物，没有水泥路面，就是说它这个气温相对来说呢，就是比咱们感觉到的要低一些，因为它是在阴凉处，是在百叶箱里边的。 对对对， 是距地面这个1.5米高度处的这么一个气温，那么我们感觉到的可能有阳光照射呀。或者在水泥路面上啊，这个就是感觉上就不一样了。 嗯， 肯定比咱们的气温应该说是要偏高一些，是这么个情况。 对，那赶紧来说说雨吧。 嗯， 早上起来您不是说吗？今天北部山区有雨，到夜里头好像全市性也有分散性的降雨，但是现在看好像又没了，是吗？ 嗯，现在是这样的，这个在咱们雷达回波上看的话，就是密云的东北部呢有那么一小块的降雨回波。但是呢它比较弱，移动也不太明显。另外就是天津方向呢是有回波，它的移动方向实际上是向北京来的，它的速度呢比较慢，并且呢是有减弱的趋势，可能不会对北京产生影响。这样的话今天就是说北京的大形势它是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不具备这个出现大范围强降雨的条件。鉴于这样的分析的话，首先咱们晚高峰期间没有降雨，这个交通也不会受到降雨的影响，这是第一。其次呢就是今天夜间的降雨是局地激发出来的这个弱对流，它比较分散，大部分地方可能不会出现降雨。从现在的情况看的话，这个今天夜间的降雨就这么一个大的概况吧，是这么个情况。 又跟我们错过了。我前两天看那个报道，外地好像因为也是哈长期的这个高温哈，所以呢他们采用了人工降雨。咱北京比如说也有可能嘛，比如说太热太干的情况下。 它这个人工降雨是这样的，是要有条件的。首先呢就是它，你像咱们现在这两年的都是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它是非常大的一个范围，你是不可能在这么大的范围内采取这个就是这种降雨的这个人工干预的这么一个措施。就是即便是在小范围采取的话，也达不到这个咱们想要的一个目的。有可能说你下点雨反而是空气湿度大了，再加上高温天气，你天气就更热了。 对。 这个情况呢它并不是说一个好的选择。 得嘞，那我们也不指望这个了。那咱就说说最近的天气吧，包括咱们全国其他的一些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咱们就刚才我说了一下咱们今天晚上那个降雨问题，然后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明天以及未来几天这个北京天气都是有什么突出的特点。 好， 那么明天白天天气的关键词呢还是高温。 就是明天北京还是在负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最高气温预计能达到36度左右，这个闷热天气还会持续。今天南郊观雁台的最高气温是37度，是今年以来的第17个高温天气。那么明天预计就是第18个了，因为咱们明天预报的是这个最高气温36度，就是说明天预计是会出现第18个高温天气。 嗯， 所以说这个高温天气就北京来说，它是一场持久战，还是要这个采取各种的防暑降温的这个措施，来避免这个中暑情况的发生。那么未来3-4天的话，北京最突出的天气特点也就只有一个，那就是高温高湿的天闷热天气还会持续。预计明天和后天的最高气温都是36度左右，而4号和5号，也就是双休日这两天的最高气温，目前咱们预计会上升到35度左右。那就是说，高温天气还要持续4天。 嗯， 那么大家在物质上啊、精神上啊，都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准备。 嗯， 哎，这是咱们北京的天气。那么就全国的天气来说呢，就未来2-3天有这么两个区域的天气呢，值得是关注。一个是东北地区，这个降雨和高温都比较突出。另一个呢，就是浙江一带的这个降雨，那么从东北地区来说呢，也是受负热带高压的控制啊。这个辽宁、这个吉林，这个它是受负热带高压的控制，就是它在负热带高压的这个里边，这样的话就是会出现这个高温天气。而黑龙江以及这个内蒙东部一带的这个是在负高的边缘，它这个出现降雨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而且明天开始呢会。继续的走强，就是降雨会继续的走强。明天下午开始，在内蒙的东部、黑龙江的西部将有大到暴雨。后天，也就是3号，这个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大部呢还会是有大到暴雨，并且容易出现这个短时的强降雨，这个还有这个瞬时的大风啊，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这样的话，就是说去往东北地区的话，就是要需要注意这样的问题。那么其次，另外一个这个天气比较有特点的区域呢，就是浙江一带的降雨。预计明天开始呢，这个台风云雀呢，它的外围云系呢就会这个影响到这个浙江，会给浙江带去这个降雨。随后呢，就是随着云雀的靠近，这个降雨将会逐步的增强。3号，也就是后天，在浙江北部、上海、这个江苏南部、安徽的中北部等地呢，也会出现这个大到暴雨。这个安徽的局地呢还可能会有大暴雨，这都值得咱们出门旅游的朋友呢予以这个重点的关注。 嗯， 总的来看呢是这么个情况。 是的，咱们出门之前，尤其上述您提到的地方呢，咱们要提前看一下天气情况哈。 对， 好了，谢谢郭工给我们带来的非常详细的介绍，谢谢您。 哎，好，再见。 再见。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崛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好了，接下来我们快速了解这个时段的最新路况。目前的北三环安贞桥西西向东有事故，队尾是排到了马甸桥。万泉河桥西苑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比较拥堵。安定路北土城东路路口北向南方向有事故，请后车小心避让。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7:40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在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哎，我是高磊。嗯， 再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在座的两位好朋友。 一位呢是知名美食媒体人，前搜狐美食频道主编秦周彤，您好。 听众朋友们，我们又见面了， 特别 是这样说吗？ 特别好， 对，特别在线哈。还有一位也是我们的新朋友，美食节目的策划主持人，美食畅销书作家，美食自媒体人，时尚小米，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王老师好，磊哥好。 欢迎欢迎。 而且小米最大的特点，他做菜也好， 是吧？拍照也成。 就是相机差点儿， 糖油饼了， 那众筹一个呗。 来来来，哎，那刚才节目的最后，因为时间关系没说清楚啊。城南旧事， 城南旧事。 哎，除了那个，得洗衣服的糖饼， 糖饼对， 哎， 然后干炸小丸子也特好。 哦，干炸小丸子， 好多人不理解，就是这个，我看那个有的人就评价说，那个这干炸小丸子没肉，这个。干炸小丸子实际上它就是没那么多肉的，它吃的是那个壳 哦， 哎，就是那个焦脆的那个口感， 嗯， 就跟你要是说吃那个炸灌肠，说这里边没肠味儿，这你土了，土了，对，炸灌肠啊，这个也有炸灌肠，还有的用那个猪油炸的， 对， 还有会带一些， 会有， 嗯嗯， 太传统了，那种现少。对，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些都是属于那个什么，这个特别上口的东西， 嗯， 那个店里边全都有。 哎，但是那个城南旧事在北边，离我们远， 然后所以他在南城也开了一个叫城北旧事 啊，不 是，也叫城南旧事，东铁营万达那儿新开了一家。 哦，就是 西铁营， 就是它一南一北呗， 一南一北， 对对对 对。 哦，环境怎么样？ 环境就是他那个，其实我觉得西铁营那家装修的比那个 霍国强 那个要 霍国强 是吧？ 霍国 强， 对对对，他那个装修的更那什么，就是各具特色。你首先就是跟那个去了那个人家四合院那门口似的， 哦， 还不是那种大户人家，就是那种过去那种那个 叫如意门 啊什么的那种啊胡同 如意门楼啊，有门墩上面有门的。 那是有讲究的哈， 有讲究的。每个门就北京的门有讲究的，就是这个大户人家他可能是做一个特大的一个门楼子，里边恨不得能当兵站岗。比如说我们家那胡同，前两胡同那刘伯承大院，那他可能那个就特别大，那里边经常大爷大妈带着狗，你牵头驴在那待都没事儿，在那门楼子里待着，然后旁边有那下马石，人家有。但是那种老北京老门老户呢，可能就是那种小门楼子，你看是一个门楼子，但底下可能也就遮风避雨，也就那么大个儿。然后底下有两个小门墩儿，这门墩儿呢也有讲究，可能圆的是这武将，方的可能是文臣的，就这么一个特别好玩儿。 哎，那还挺好，那还挺好。哎，但是我看你朋友圈里发的，有一鸟笼子里头放的那个，哎，我说这个还挺有意思哎，那是什么菜啊？ 那个老北京胡同烧鸡，老北京胡同烧鸡，就是这个北京人他吃这个烧鸡啊，有点这个偏山东的，也有点偏这个。天津的呢一般都会做这个熏的，就把这烧鸡做完了之后他给它熏了啊，它可能味道更独特。北京这边它不熏，它就是烧鸡，但这鸡一定要拿过来之后先拿油炸，让它皮也稍微有点紧，然后再熬上那种上好的那种老汤酱油给它上色，然后就有点像扒鸡，德州扒鸡，但是它那个没到那么软那么脱骨，就给它捞出来晾凉了，再一剁馅儿，胡同扒鸡。 哦， 还有胡同烧鸡，对， 所以人做了那么那个造型， 对 吧？装那鸟笼子里头， 鸟笼子里头。 哎呀， 北京八旗子弟嘛，原来都提笼架鸟， 是是是， 然后愿意出去遛个鸟什么的。 好像这个现在一看到这个鸟笼子，就能联想到这个京味菜啊， 是。 然后那个，我记得那个南边这块还特别那个。特色的是门口还放一冰棍车，还就是过去那种 啊， 就那个小白车， 是 上头盖一棉被那种。 对对对，他那棉被在里边，上面板儿， 不是？哎，周彤，那里头有冰棍吗？ 那肯定是没有啊。 行了，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好地儿。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说到京味菜或者说到这个北京菜，您家经常做的是什么？您最喜欢吃的又是哪一道？或者说此时此刻您有什么样的搜索的需求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好，来。你接着烤的， 接着烤的啊！ 再点一菜， 再点一菜。我啊，爱吃带馅儿的。 哎呀，厉害了！ 什么肉饼啊，就是类似这样的门钉肉饼怎么样啊？ 门钉肉饼，北京人必须给说的说的。这门钉肉饼，有的时候咱去外边啊去吃肉饼，那就各地都叫肉饼。但北京人就必须叫门钉肉饼，为什么呢？北京这个只有北京这皇宫啊，皇上住的地方，那皇宫。当然了，有些那个外地的那些专门给皇上准备的寺院才会有，那门上会有那种大的那种铜钉，铜的金色的那种。这个呢，就是跟咱们这个北京有关系。北京当时慈禧太后吃这个肉饼，可能是宫里的太监给做的啊，个头特别的饱满，首先给高，有点像那个铜钉那么高，所以呢，这个就问那这肉饼叫什么名儿？估计可能当时太监文化水平也低，就像我们这都爱糊弄这门钉肉饼。一指那个宫门， 就是至少那个形似、 形似。这慈禧太后一听，那这名可能就传下来了。所以北京人的这个肉饼呢，基本上咱就叫门钉肉饼。当然，出了北京往远郊区一走，香河那有香河肉饼， 对， 那又不同的那个有词儿了，那就这个肉饼 太扁了，它就香河肉饼。 这门钉肉饼讲究是什么呢？你给咬一口，里面给往外真的给出汤。为什么呢？它里面的牛肉馅打得好。葱姜水搁的足，然后当然本身牛肉啊给富含汁水，所以做这个比较麻烦。首先那个和面头一天晚上你给和，这个面啊你和的时候可能就是咱们就是这个和的软和一点，尽可能让它软，因为这个面越软越能装住馅儿。你这面一硬，你说擀都擀不开，就装不住馅儿。和软和了，让它醒透了，醒透了之后再揉回来，再让它醒醒，这时候擀起来特别有劲儿。然后这馅儿呢，里面要搁上北京人和馅要搁点黄酱。搁点还是熟黄酱，拿点这个葱姜炸的这个熟黄酱，然后让它带点酱香味儿。然后这里边呢，为什么不搁这个黄豆的这个酱油呢？因为北京人觉得这酱油可能原来时间长了，这个一烙它有这个苦腥味儿，所以搁点黄酱，而且颜色也好，里边那个纯黄酱的那个它出来是黄汤儿，就那个馅儿颜色好看。多搁葱，然后把这馅儿和好了，里面搁花椒水，花椒水是小碗盖上盖儿。拿开水焖的，带着花椒的香味儿，然后呢一下搁进来，然后和好这馅儿，水跟馅儿的比例基本上一比一，所以它这个水很多，汤就足，然后包好了之后，上面这个小揪富裕的小揪千万别另细，啪给它揪了，所以它不会像那个普通吃的馅饼中间有一大面疙瘩，它这个门钉呢两面都特薄。薄到什么程度？就你轻轻用这个牙一咬，这汤咔就挤下来， 对， 肯定是喷。 哎呦， 喷的就是哪儿盘子哪儿都是，所以吃的时候就跟有点像咱吃那个 灌汤包， 灌汤包一样，您给接点盘子啊，给讲究接点盘子，然后让它那汤别流了，一点吃进去，别烫着您。皮儿薄，馅儿在中间就是一个高高的一个小球，所以也好吃。那牛肉啊，做好的馅儿，你吃一口它是有嚼劲儿的，它不像那个猪肉馅儿太松散，它还有点嚼劲儿，所以门钉肉饼烙好了特别讲究，两边还得有点小湖边。 哎呦，哎呦，不行，我饿了，怎么办呀、啊，哥？ 咱这只有醋和蒜， 这还有蒜吗？ 没有没有。 那个城南旧事啊，刚才我忘了一事儿，北边就是刺激我的是那个麻酱糖饼，南边。吃那个门钉肉饼，也特别棒，那也是吃完得洗澡的。我那个曾经在那儿吃饭啊，邻桌有一个那个外国兄弟，一看就没吃过这玩意儿，上去咔一口，剩下的时间一直在蹬餐巾纸擦裤子。 那我明白了，只要去承担就是吃，得穿个雨衣， 打 了 俩 脱气围裙，给 是 对，滋的溜的东西太多了， 对 是吧？ 孙玉琪就说了，说好像在宣武区的枣林前街有一家承担旧式的饭馆，是跟你们俩说的是一家吗？ 那好像是个酒店，好像叫 那个 是什么文化酒店？ 对，前门还有个咖啡厅，什么卖奶茶的也叫承担旧事，应该跟这是没关系的。 当量比较小，卖一些单独的产品。 对对对， 这个就是京味菜。 明白明白明白。另外呢， 小田也推荐了他心目当中的京味儿菜。 嗯， 小田， 小田，我们看看在这个小田给我们发来信息，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推荐一个京味儿菜，福满园新源南路10号，推荐什么呢？红烧带鱼、疙瘩汤、炸馒头片，桌桌必点。炸馒头片应该炸窝头片吧？蘸上那臭豆腐才正宗。 炸馒头片也行， 炸馒头片也行啊， 行啊。 红烧带鱼一定酥酥的。 哎呦，他们家那是那个带鱼啊，是快赶上批发了，就是一大盒子一大盒子做，就那大抽屉板 那铁槽子， 对，大铁槽子， 一个铁槽子， 对， 哎呀， 去的人必点。 嗯， 对， 行，来，那再让周彤再推荐一家京味儿菜的，比较有特色。 哎、对，那个19，你们去过吗？ 我不是，哎，是在双井吗？ 双井那个麦乐迪，旁边。 嗯、 哦，应该是北边、哎、那个马路边。 那、知道，那就是在那个，那应该是什么小区来着？就是在那个小区中间的那条道。 不是，它贴着三环的路西边，然后北边，就三环的内环 啊、 哦，贴着内环， 就在马路边上。 那它就是确实挨着麦乐迪。 啊、对对，紧挨 着，因为麦乐迪本身就已经在三环边上。 对对对对，没错， 对吧？ 对， 哦、 很近很近，离着20米吧，离麦乐迪也就、嗯、对面了，算是。 哦， 他那个菜呢也是非常有特色，刚才咱说的 也是偏京味儿的是吧？ 对， 它、 也是属于那个京味儿菜的底子。刚才咱说呢，就是京味儿传统菜， 嗯， 然后他那属于是京味儿的创新菜。哎，就是、比如说吧，就是他那个，咱们原来吃过那个小时候家里边吃过那个凉菜，什么拌那个麻酱菠菜啊什么的，对吧？他这个是做的加点芥末，然后也是用麻酱，然后他把那个缠成个球，哎，然后那个。甚至于就是他这儿有那个什么那个千岛湖鱼头也给做成这个什么做在这店里来了 哇、 然后那个什么那个 带鱼，他们家带鱼跟咱北京人吃带鱼都不一样，北京人带鱼咱都是整段整段的吧， 对 对，带 段段的 对吧？您甚至可能那个岁数大的岁数小的还给有人给帮个忙剔剔刺儿， 对， 然后除非弄得特酥咱卷烙饼、他那个去骨去刺儿、 他就是提前做的时候就去骨了， 然后做成一卷带鱼卷，然后 你上来以后一看以为 九转 大肠， 山东菜馆啊，结果一吃，哎呦，带鱼味儿，炸的倍儿 酸甜口，炸的倍儿酥，肉倍儿厚，它必须得是那个特别厚的带鱼才能做这个，薄了以后你骗不下来啊。 那它只是炸吧，它没再炖了吧？ 对，没炖，肯定不能炖，一炖那 炸要开了。但是你想，它炸完了以后，它还要摆成那样的造型，不容易， 不容易。 因为你想，它本身就酥脆嘛。哎，你收敛一点啊！ 怎么听着跟炸鸡吃的感觉似的？ 那边感觉口水流铁面， 搂不住了。 还有什么菜？ 糖油饼。 啊、哦，他们家也有糖油饼。 糖油饼、炸油条，这个一般那个在这种这个 早点摊上， 对，早点摊上有，这个正常的这个餐厅里边是没有。但是他那个炸油条啊。大油条做的那个有点像点心味儿了，对，就是那里边是奶香啊什么，就是那个， 因为他的主厨段玉啊是我师兄，他原来也是习粤菜出身，因为广东那边炸油条呢跟北京的油条不一样，北京油条土点就反碱盐就招啊，以前没有的时候搁洗衣粉也能上，他们呢那边要搁一些蛋清儿。然后把蛋清先打发了，就有点像做西点，蛋清打发了再往里搁面，然后它慢慢的它那个发制的过程也很长，但是出来了就像点心一样，那个油条里面会很松软，有那种就像秦姐说的这种蛋香奶香，那种大油条呢配什么呢？配它那个大鱼头，千岛湖的大鱼头，咱不都配饼吗？ 对 啊，配油条，你这油条你想早点的时候咱们饿了一晚上的这种五鸡六兽的，然后出去一看一大油条特香，那也一样，它就又酥又香，然后突然配着那个鱼汤，哎呦，你一蘸，哎呀，吸上一点一吃，又脆又香，也特别棒。 那我相信它摆盘应该也很漂 亮， 漂亮 。上面该有的那种微辣的辣椒啊，什么的都有。 它属于是那种就是你请客吧，特别豪，但是它不贵， 对， 人均是200以下，100多点。大概这个消费层级，但是它那个环境是完全那个新派的，包括、 设计师设计的那个整个环境很 烤鸭炉啊什么的都特别漂亮。你从哪个角度去拍照，这个餐厅都好看。 十九也有烤鸭， 也有烤鸭 哦。 然后葱烧海参做的也很好，非常好， 不错。 哎，那他们家做的好还是那个大董那儿做的好？ 我、您这个问题问的，我让你，我忽然想起一个事儿， 这是个坑啊！这是 我忽然想起一个事儿，刚才那个说那带鱼，

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北京时间的18:04，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哎，我是高磊。 嗯，当然今天在座的两位好朋友，一位是秦周彤，还有一位是小米，再次欢迎二位。 嗯， 包括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比如说鬼迷心窍就说了，哎，小米，那你写的书叫什么名字？这人家打算搜索一下。 嗯， 因为说你刚才就是教大家做菜的时候代入感很强。 对， 哎呦，谢谢谢谢。 打算看书充饥了。这是要减肥啊这位朋友。 对， 那不得越看越饿。 但是现在书还有卖是吗？ 有，一般能做广告吗？在当当网上搜、 可以说没 搜时尚小米这四个字就会有很多我的书。那个食品的食，高尚的尚， 好， 大小的小，米粒的米， 好好、小米啊。 这边人家还有求推荐的呢，琪琪就说了求推荐，我们三家人9个人哈，要给出国留学的孩子践行，人均吧最好是100以内，环境要好，菜品最好精致，不要辣不要辣，最好食材好，而且创新菜式，北边东边都行，能停车方便最好了。 好了，哎，大概方向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北边和东边，菜品不要辣，那肯定咱们川菜呀、什么那个四川火锅啊，哎，这就单说了、啊， 北京菜正合适，不辣， 对 对吧？ 对， 那个，北边不是有那个承担旧事吗？ 对，北边承担旧事，牡丹园， 哎，但是 保卫大厦， 9个人坐得下吗？ 有包房， 有包房， 有包房， 环境呢？ 环境就是北京胡同小院的那种感觉，古香古色， 不错不错不错， 好好好， 挺好。 来，周彤， 这个非常合适。 嗯， 然后那个东边其实那个香河算 别 有点远，有点远。 那个长安街边上 啊， 就是那个有一个那个金地中心，上面有一个表妹亮点餐厅。 嗯， 哎，100以内拿得下来， 拿得下来 啊， 真拿得下来。 但是 100以内， 表妹她不是吃港餐的吗？ 它是港式茶餐厅 啊，茶餐厅， 对、 味 道相当不错， 好吃。 然后环境还挺好，它也是那个古香古色的那种港式餐厅的味道， 哎、就是香港的那种古韵、 香港的那种。 明白明白，好，可以， 嗯， 哎，包括笑笑妈也说了，哎，周彤能不能推荐一个吃门钉肉饼还不错的店？除了城南旧事啊，哎，还有吗？ 城南就是门钉肉饼，我记得 东四八条口有一个， 东四八条 专门做肉， 是不是八条？是八不是八条，六条 不是吧？六条进的两，我记得是八条。 八条吗？ 不是八条就是九条， 就是东边， 对 对吧？东四八条那个东边胡同口把口 有一个专门， 名字想不起来了，天天排队 就烙门钉肉饼， 就是专做这个， 专做门钉肉饼， 就是有一大撑在那不断的烙，就跟原来卖灌肠斜楞着，那边有油，这边没油，在那光灌、光卖灌肠那感觉， 明白。 还有一家啊，我最好是能听众朋友一块帮忙想想这名字， 嗯、 因为我好长时间不去了。他在那个工体啊南门外，工体南门那个马路不是东西走向， 是体育馆还是体育场？ 体育场 的 老有球那地方， 嗯嗯嗯嗯， 他往那个往西走， 嗯， 往西走的那个第一个丁字路口，他不是就是往北走了吗？能， 对呀、啊， 那个 对 夜店一条街， 因为如果往西走一直走就上二环了， 再往西， 嗯， 一个那个再走再往西也就100米， 就是还没到二环的吧？ 对，那个原来呢是我现在路过几次我都没时间进去，那个原来呢老上那儿去吃门钉肉饼，做的特别好 哦， 小米粥、门钉肉饼、 华埔后边， 华埔 后身 后边，对， 我也去过那儿倒是， 哎， 对， 但是想不起来名字了 啊、没关系， 可以找一找那 个位置已经很明确了， 对对对、 已经很明确了。 人家还有问呢，哎，想吃正宗的灌肠哪儿有啊？这是王强这位朋友问， 哎呦。那 原来我们家旁边呢，就隆福寺就有专门 做灌肠的，有我打小就去隆福寺那吃， 对、咱就在那吃、因为他们家还卖灌肠，你可以你不吃你可以买走，就买一大块回去，但就咱家没有那么大饼铛， 嗯， 就我说的那一半汪着油一半斜楞着点， 炸的不如人透， 对，他就是先炸后在锅边上包就是煎，所以咱们现在好多去买的那灌肠就说白了其实都不是 过一下油， 就过一下油， 他得 边上得焦了才行， 出那脆边， 吃得嘎吱嘎吱，而且你这个东西炸焦了以后，蒯那蒜汁你才能蘸得上来 啊。对， 嗯， 对。 那有的那还皮皮溜溜的就不行了。 对， 隆福寺那边有一家是吧？ 对，但是隆福寺现在整体的整改了，那一片都没了。我也在让他，要不然上网搜搜，就是原来老的隆福寺灌肠， 京味菜餐厅全都有炸灌肠， 都有， 一 般都 错不了。 明白，明白。 哎， 嗯， 包括猪爸爸，那他也说了，祥云轩的老板姓马，非常爱聊天啊，是一位回民朋友。他说他们家的门钉就像刚才小米形容的那样，说在他们家吃了十多年了，老板最早啊只有四张桌子的一个小店，人家的绝活呢还是不错的，多少人点菜从来都不用比， 嗯 啊，就是你就说要多少啊，我就都在脑子里了，结账的时候从来没出过错，没说给谁多算，嗯，给谁少算。他说其他的炒菜包括汆面也是不错的，祥云轩挺好， 这 记下来， 记下来，记下来。 就冲这老板也值得去看一看， 那是 聊聊是吧？ 哎， 总得让他算错了账。 不，人算多的时候你都说了，人算少了就哎呀，您算太准了。 还有提醒的吗？老虎说那是丰年灌肠吧？ 对，丰年， 丰年， 搬前门去了。 哦，搬前门去了，哦，哎呦，原来离我们家太近了，片腿儿200米就到，现在没了。 这片腿儿骗的可够。 来来来来来来，那磊子再烤小米一个， 再烤一个。 我， 那就是我们家都爱吃的，这刚才也提到的麻酱糖饼啊， 哇， 这必须得吃啊！我这么爱吃甜食的人，必须得点这么一道啊， 下点绝活吧。 这个好难啊， 是吧？好难吗？我妈原来老弄。 我跟你说啊，其实这真的是特别难。但是我以前是一直在做这个电视的一个探店的节目 啊， 就是跟着各个电视台的去做这种这个探店， 嗯， 嘉宾啊，然后去过北京有几家做糖饼做的比较好的，当年的这个国贸的老的这个三江， 嗯 啊，做的比较好，还有一个南锣一个胡同里一老大爷做，但是后来因为这个一个是没有了， 嗯， 那个国贸那没了，另一个那老大爷可能岁数大不做， 哦， 所以我们呢这个真的学了不少这个糖饼的技法，包括城南旧事啊，就可以跟大家好好说的说的。第一，这个面啊要用低筋面，咱们现在买面啊不像以前那么讲究了，以前人穷啊，咱可能有富强粉和标准粉， 对 对， 标准粉就是低筋面，这面黑乎点儿。面筋稍微少点，拿它和面，和出来的面软，容易出词儿，一定拿它和。和完了面之后呢，让它软软的，醒透了，用这个现在可以用这个新的这种擀面的方法，不用擀面杖，用这个西餐叫斗锤，搁一大这个面儿给它擀开了，然后呢，先抹上一层这个芝麻酱，这芝麻酱也要拿这个少许的油，稍微再加一点芝麻油给它卸一下。给它铺在上面，然后撒这个红糖，红糖呢一定要提前擀了，就拿一个干净的面板给它擀，擀不开的疙瘩要给它压开了，然后往上瓤一些面，这个面呢也有讲究， 嗯， 原来呢可能这个都用这个生面，生面呢搁进去之后这个糖就不容易流摊，就不容易往下流，那么用点熟面，这熟面呢稻香村原来有卖这个拿牛油炒的这个这个炒面特别的香， 油炒面。 我们以前那穷的时候说这个嘴里含一口油炒面，就跟那那都好吃的不得了，因为油少嘛，你要拿水一冲，哎呀，就是一碗那个，就跟浆糊一样，但是特别好吃。拿那个稍微和一点这个红糖， 嗯， 然后给它撒在上面，撒完了之后去卷，卷出这多少词儿，您就自己想，您想让它多少词儿，您就这案板给我多长， 嗯， 30米案板，您卷出200词儿，没事啊。然后你给它卷完了之后， 那叫千层饼， 就那 拿破仑， 只要它不留在饼铛里头，您把它封好了口，搁在这饼铛里，电饼铛烧得热热的， 嗯， 温度一定要高，然后呢，让它这个刷上点底油啊，一烙，边上那倍儿脆，里头这个糖只要它化了就 OK。切的时候要稳准狠，一刀切下去它立刻就流，切完了之后把那个流糖的那一面露出来，吃的时候咱也注意安全，牙咬下的时候要缓慢的咬， 烫嘴， 如果咬得快就不用留到胳膊肘，直接见后背， 呵， 也可能临桌殃及， 指不定扔哪儿去了， 啊，对， 好好好， 糖要搁多， 哎呦， 嗯， 哎呀， 过瘾， 那 太过瘾了， 当然， 啊， 所以你要想让它流的那个糖多， 嗯， 红糖就多放。 对对对对对， 嗯， 得嘞，咱进段广告之后呢，回来让秦老师继续给大家推荐京味餐厅。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居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当然在此我们也要感谢很多的好朋友，我们的听众啊，也都纷纷给周彤又补上了啊，比如说风就说工体那个门钉肉饼呢现在还是在那儿，工体南门往西路南，说这个店呢最早是从南小街搬过来的， 对没错， 说还是不错的。另外呢黄宏建也说了，说天桥郭记炸灌肠也还是不错的，我们有一位奔驰的朋友，奔驰庞博应该是，他说牛街呢有一家门钉肉饼也还是不错的。 还有说到我爱吃的这个麻酱糖饼，大家可以说了，说的饼，赵登禹路的满恒记的麻酱糖饼，还有牛脂油饼都特别好吃，还有朝阳门内豆瓣胡同清真寺隔壁新月斋的京东肉饼特别好吃，牛肉馅特别足实，特别有弹性，再配那个饼，饼皮儿又特别的香， 没事，一会儿等周彤再介绍个京味儿还不错的饭馆以后，让小米教教那个鱼豆泡饼呗。 可以， 可以吧？ 啊，都是饼子辈的呗， 全都跟饼干。 来，周彤， 哎， 来再介绍一个京味儿菜啊， 京味儿菜啊，那个四世同堂， 哎， 是吧？ 去过，去过。 去年还是前年新的一个品牌， 对， 又爆火。那个最早时候开在哪儿？双井。是吧？然后后来开了好多家。 四世同堂，他因为我知道他们老板应该是跟菊气是 一 伙的。 对， 哎，他们的菜品会有区别吗？ 还是有区别。那个菊气呢，是属于什么？你们家比如说要来了点小朋友啊，从外地来的小朋友啊，想吃特别全的，然后那个又比较新潮的好玩的这个京味菜。它是也是那个属于是给那个稍微有点那个创新呀什么的，这种你给领了菊气没问题。家里边有老人，然后那个有请客吃饭的这种需求的时候，领到这个四世同堂稍微正规一些，对，大店， 而且反正它店面应该都不小， 不小不小， 特别大，特别大。 你像我们家那边就是那个天宁寺，那边有一家四世同堂，确实是带老人吃过。包括双井那边的那店，磊子是不是 也挺大的？它里边有一大包，可以坐20个人呢，一大圆桌，巨大无比，最大的大包， 就是为了宴请啊，这个聚会啊这种需求的。 对， 它价格也不贵， 价格也不贵， 是 可以。 京味菜很少有贼贵贼贵的， 但是他们家烤鸭，我觉得我要吐槽一下，不好吃， 是吧？ 啊，也不脆，也不香。 烤鸭干嘛非去他们家吃呢？ 人多嘛，你得点点菜凑啊！你这凑不够，20个人，你说你怎么也得点几道吧？ 鸭子不够，饼来凑。 周彤可以说说，你要是再去四世同堂，你应该点什么？ 我应该点什么？ 来点爆肚 啊！ 哎，吃点这个小吃，哎，这个又不贵，然后还能把这个什么，这个桌子呀什么的，你给 填 满 了， 对吧？还有一个啊，就他们家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那个甜品做的特别好， 对， 点心 一副麻将牌，叫 豌豆黄 是吧？对，然后各种各样的小点心做的有模有样，有滋有味儿， 都挺不错 啊， 可以下次去的时候多点点点心。 哎， 哎，咱们老人多，孩子多，咱吃点这个啊，这个好，这是特色， 嗯， 这不是菜钱就省了吗？ 嗯， 行，可以。 反正我知道，像四世同堂，包括菊气，现在很火。 菊气就是你没法去，他那个人多到啊，令人发指 啊！ 那排队排的，你一看你就脑仁疼。 你看，你说这，我本来想说，那好，你再介绍一个。没什么人排队的，我想那行。 对对，这个没什么人排队的，基本上它就也没什么特点， 是的， 可说了。哎，海碗居其实也不错 啊，这是传统老店， 对对对对对对， 它是一个传统老店。 嗯， 后来开的也是商场里边也经常有。 有 我看那个，有时候我们家离着那个百货大楼近嘛， 嗯， 上百货大楼上面一看，哟，这改成海碗居了， 嗯， 尝尝吧，哎，味道。依然是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呢，也是你如果要是外地来了朋友的话，你肯定往那儿蹬。 那当然老字号嘛， 一个是老字号，再有一个是那个什么，那个就是他那个各种各样的那个老式的那小吃，他一应俱全啊。 是 你不用满处跑。 是 北京那个小吃特点就是什么呀？这儿吃大列火烧，那儿吃门钉肉饼，去那儿吃那个，去那儿喝那个。 嗯， 你满处跑，满城飞。 对， 你要是外地来了朋友的话，你没法带着他一顿一顿吃。 对对对， 说咱吃八家店，就没这吃饮食习惯。 对， 往那儿一顿 ，OK 了，全齐。 是， 也不贵。 你想在蓝色港湾也有， 也有，也有 啊。据说小月都去那儿站台。 嚯，哦，那证明味道还真不错。 啊，没吃过，不知道。 哎，这就问到了一新的吃食。哎，小时候。我记不清楚了，吃没吃过？这小花君就说了，现在有这个油渣饼卖吗？ 哎，以前城南旧市就卖油渣饼， 哦， 后来有一段时间，因为夏天嘛，可能现在不卖了。这油渣饼呢，其实也分两种，原来， 嗯， 一种呢是这个油渣相对少一点，然后把这油呢，就是耗猪油嘛，弄出来的那个油渣再切得碎一点，然后多搁大葱，然后这个饼呢一定也是面特别的软，一点点给它。弄得跟那个螺丝转的一层一层的，然后来弄，这样吃的时候呢，稍微盐味重一点，因为油渣都给加点盐，要不它腻。 对， 还有的呢，就是那个直接那个油渣啊剁得特别碎，直接一层一层的搁进去， 哦， 然后弄的词也非常的多。但是这两种油渣饼现在，就是北京赶上桑拿天了，有的时候吧，你烙完了之后，它这油渣除非是现烙的， 对， 不是现耗 的， 北京叫现耗， 它比较脆， 嗯， 它就脆。你要是说这个。昨天耗的或者说早上起来耗的到下午它有点那个就油碾子味儿，我们叫， 嗯， 油碾子味儿不好保存， 嗯，是的是的是的， 不好保存， 对， 嗯， 对吧， 嗯， 对， 嗯，来吧，接下来就 鱼头泡饼， 鱼头泡饼 饼子味儿的来了。 好嘞， 鱼头泡饼，这个首先咱给选这个鱼头，其实鱼头相对来说好选，就是个儿越大就它这个腥膻味土腥味越少，第二它就是水质，你这个如果是人家说是千岛湖的啊， 嗯， 你一看这鱼头长得确实干干净净利落落，没那么多泥沙的，嗯，确实不错，因为它用的就是咱们叫鳙鱼，也有的人就叫这个大碰头鱼， 嗯， 它这个鱼头要个儿大，而且呢我们去千岛湖看过，那鱼头确实是又大又好，而且又干净，里边也确实没什么土腥味。但是确实你要赶上了自助厂买的鱼头怎么办呢？回来你有几种方法来去它这个腥味。第一，拿菜刀，这个鱼头后脑盖这块是黑色的，这是它最腥的地方，一定要拿这个菜刀啊给它刮一刮，你会发现有很多粘液，黑色的粘液，给它刮下来，这个就是那个主要的腥味。第二，要拿清水稍微的冲一冲这个鱼头，让它血放干净。因为很多人宰鱼的时候，他是很野蛮的方法，拿一个木头棍子梆梆把这鱼敲死，敲的这个过程特别不 对。因为我以前学粤菜的，我们在广东都是这个鱼档啊，他卖鱼他都是先把这个鱼拿一个口 死， 拿一个口不是拿一个口子， 嗯， 然后让他旁边放会儿血，他就蹦蹦蹦蹦蹦蹦蹦，一会儿他不蹦了，你看那地一滩血，他血自动放干，所以他就不会有太多的腥味。所以人家说拿这东西，你看煲粥啊吃什么，那鱼片都白的，咱们北方人当当两棍子下去，这鱼头都是积血，怎么办？拿水管子你稍微冲冲它或者泡泡它，搁一点盐，让它把那个血味吐出来，它腥味就没了。然后另外那个鳃和牙之间有那么一块黑色的一个口腔里的这么一个东西，一定要给它拿剪刀给它去掉，因为这个东西大腥，它会影响您做完菜之后很腥。然后它买鱼头的时候它会给你加工，稍微让它给最好一下一斩为二，就把这个鱼头片成两个， 嗯， 两片就可以了。然后回来之后呢，做一锅开水，开水里面稍微加一点点的料酒，去给它冲一下这个鱼头，把它撩一下。撩的过程中呢，把它那个最腥的地方都给它冲干净， 冲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那个水瞬间就变得又白又污浊了，其实那些腥味就出去了。然后搁一个漏勺里头，锅里呢搁一些大料葱，就是我们说的一些香料啊，葱姜蒜，你都不用考虑切成什么样，然后给它煸出香味，大料花椒，然后如果爱吃辣椒搁一点小辣椒，煸完了之后把这个鱼头放进去，烹入料酒酱油，当然还有一些秘制料，可能您可能用一些酱，甜面酱也成，或者南方的偏一些海鲜味的海鲜酱也可以，蚝油啊也都没问题，因为自己在家里做嘛，当然我们要做的话可能就是偏北方一点，用不了这么多太南方的东西，你把这个酱料加进去，然后呢加足了水，一定要先大火催开，让它冒足了这个泡，这个香味儿出来，同时把异味带出来，然后再喷入这个料酒，料酒沿着锅边走，如果能够兜一点点的醋，我们叫兜醋，就拿小醋壶兜一点点醋，让它把那个腥气全给它逼透了，千万别盖盖，让它大火，然后一直收汁，收到差不多的时候入白糖入盐，这个白糖的量呢您根据自己的经验，让它这个汁慢慢的就越来越稠越来越稠越来越稠，这个时候一直保持大火，要晃锅，然后出锅，家里如果烙的饼也烙得好，词儿也多，再加上饼，这就是鱼头泡饼，吃的时候塞底下那块肉，不是就眼睛底下那块肉和塞底下那块肉，加上脑子里那个白的那个，哎呀， 其实如果要是再放一点猪油， 哎， 就更香了， 顺着锅边放猪油，哎，还有刚才我少了一样东西，应该往里搁胡椒粉，而且这胡椒粉是抖进去，就是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就拿一个小勺均匀的抖在上面，让它那个与空气和这个整个汤汁有一个充分的这么一个融合，不要漆，有很多老师傅会教你说拿这个醋啊或拿什么料酒漆胡椒粉，漆完的胡椒粉没那个抖进去那个香， 对，香味散没了， 吃那个小红珊瑚就是最后撒点胡椒粉香， 对， 哎呦更饿了， 其实这个如果要是学会了这个 啊它做着也不难， 不难 说着 难 ，你只需要一口大锅而已， 对， 对吧，如果要是能跟家做这么一道菜，然后来了客人啊，弄点备点韭菜啊，是吧，弄点小凉菜， 可是没治了哈。好嘞，接下来咱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居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大家好，我是马龙。祝第6届乒乓在握各赛区圆满成功，愿每一位参赛选手积极拼搏争荣誉。 中国联通第6届乒乓球挑战赛开赛了，马龙在此发起邀请，打开微信搜索乒乓在握小程序，赶快报名吧。

北京时间的18:34，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瞬间已经进入到今天直播的最后一个单元了，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嗯，当然在此我们要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一位呢是知名美食媒体人前搜狐美食频道主编秦周彤，您好。 您好。嗯，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美食节目的策划主持人，美食畅销书作家，美食自媒体人时尚小米。 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再次欢迎二位好朋友啊。当然在说我们最后这节主题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对的，我们节目是有奖品的，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60元的五马世界加满院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您记好了是400-600-0166，或者是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当然了，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发送信息再加上您的姓名，真实姓名和电话，您呢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了。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英流波。 好吧，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拷问一下我们小米吧。 可以啊，没问题。 再来一个菜，横菜啊。 横菜啊。 嗯， 干烧黄鱼啊。 好的，特别好， 北京特色呀。 好，特别好。 一看维哥就爱吃黄鱼。 哎，不，干烧的爱吃。 嗯， 就一般人家比如说你点完鱼，人家问您想怎么做，包括什么干烧的呀，什么什么什么弄汁儿的什么，我就干烧的。 嗯， 因为我觉得那干烧的鱼吃不吃不重要， 嗯， 就快边那汁儿泡米饭。 太会吃了，太会吃了，真的。这个以前啊，北京人我觉得就是这个带鱼黄鱼啊，都是咱这个特别有念想的鱼，因为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可能这个老人还给是这个什么国家机关的呀， 嗯， 才会有这种分个黄鱼的这种概念。 嗯， 只要分了这黄鱼之后呢，家里就可以想方设法怎么做。上次我录节目遇到一个四川大厨啊，他说这个干烧黄鱼是我们四川的，你们北京人为什么会做干烧？其实我就跟他说，这个干烧这两个词啊，其实是山东菜里的，因为北京人传过来的这个干烧黄鱼肯定跟四川菜，我个人认为或多或少关系不是很大。因为这个山东菜里面的这个干烧黄鱼呢，因为它这个更接近于我们现在要的这个干烧黄鱼。首先呢，在这个备料上就非常讲究，要有这五花肉的肉丁儿，这肉丁儿切的呢不能大不能小，就是咱这个小拇哥这么大个儿，叫这个指甲盖这么大个儿的一个这个五花肉。然后呢还要有这个，当时要用这个干香菇，就不能说用我们这个鲜香菇，现在切丁儿讲究点，都是干香菇，要拿头一天拿这个水给它发了，发完之后这水还不能扔，要拿它去一会儿做这个干烧黄鱼的里面的一个基础的汤，所以有香菇味儿。然后要有这个葱姜蒜，然后还要有一点这个比较好的这个酱啊，就是比北京人做有时候还搁点酱，搁一点点的黄酱或者甜酱都可以，就各家可能做法不一样。然后要有一点这个豆瓣，好的这个那时候从四川带回来那种好豆瓣都可以。然后呢把这个油先烧热了，先煸这个葱姜蒜都切的稍微块头大一点，煸出香味了之后呢，搁一点这个小干辣椒，然后搁上这个五花肉丁，让它在里慢慢滑了，我们就拿这个铲子或勺手勺在里滑了，让这个五花肉慢慢的熟透了，油给它渗出来， 由这个粉色一直变成白色，然后出香味儿，就跟咱那个炼油渣似的，个头也变小了，然后再往里搁上酱，刚才我说那两种酱，往里搁完了之后再慢慢给它煸，让那个汁啊特别的，就一开始就稠乎乎的，并不是水很宽，然后把这个鱼大黄鱼拿过来之后，我们要加工的时候也有讲究，以前这个北京人加工，比如说这个家里要有点这个文化的，要用这筷子从这个腮这块一下把它掏干净，肚子那块不能开口，一开口这个大黄鱼，咱们在这个解放前就叫这个大黄鱼，就是黄金吧，就是金条，一开口那你这可能就漏财了。你说不讲究点的呢，在肚子那块不能横着说挑上去一刀，要竖着来一小刀，就在这个屁股前面一点剪一小刀进去，一个手指头把里面的那个内脏掏出来，反正是不能开膛破肚，说这大黄鱼弄完了之后好就咧咕着就开了，那不成。然后呢把这黄鱼要拍上一点点的干粉，有的可能都不拍啊，你油温控制好，稍微七八成油温下，咔冒着尖儿下，让它表面迅速的就金黄色，两边一翻个一炸，炸透了的。这鱼炸完了之后，就有点像咱山东菜说这赠蹦鲤鱼，天津菜那个赠鲤鱼，或者山东菜的糖醋鲤鱼是，它表皮给有点微微的咔咔咔硬，你甚至拿这个毛巾搁在上面一压，咔嚓一声响，酥的。然后这时候刚才咱们煸好的那汁儿，把这鱼投进去，因为它炸过了之后水分失去了一部分，所以干烧汁里面的这些汁儿才得以能够吸到这个鱼里头，它会慢慢的靠，烹入料酒，加一点酱油，稍微加一点汤，那山东菜讲究要这个厨子汤细子腔，所以要熬一点老汤，这汤呢您家里有点鸡架子熬也成，猪皮猪肘子那骨头熬也成，有点这汤，拿这汤稍微有那么一勺抖进去，不断的用这个勺把这个汤往那个鱼身上去撩 浇， 再翻个，它不是说漫过它，所以它是一个火候菜，这人这个手不离勺，勺不离眼，就不断的在那浇这个汁儿，翻一个再让它浇，然后慢慢这汁儿靠进去之后看不见汤，几乎剩下一圈红油了，撒这个青蒜末或者撒这个小葱，你给它出锅，那时候要有香，这个青蒜末就特别好，切成细的那种眉毛样撒在上面，它那个热气正好腾着那点青蒜味，然后端上桌来之后，就像您说的，实际这个鱼肉非常好吃，它是蒜瓣肉，更爱吃上面这个五花肉丁儿和这个香菇肉丁儿，因为它被煸的已经就缩了个，水分失去了，特别的香，拌米饭也好吃，再有点这青蒜的这香味提味儿，好吃极了， 白块馒头蘸汤 也成对，就那个时候盘子家长都是不用刷， 是 就会最后给你一个馒头，你就捋着上啪一蹭下，你一看倍儿干净。 原来小时候还真是啊，就吃鱼，然后最后都是掰着馒头把盘子给擦干净，最后馒头掰多了怎么办，再来块咸菜吧 差不多差不多， 就点那北京的酱官就吃了，是不是 酱官酱豆腐都成。 然后小花居说，哎，刚才说那个鱼头泡饼那个汁儿里头用不用在炖的时候放一点比如说五花肉或者说大的猪肉片子， 不是刚才说了就是放一点猪油， 猪油 也可以， 猪油就 啊， 猪油要轮着那个锅边走，它那个锅啊烧热了之后，边那个汤都 化在里边， 就是哒哒哒哒哒，那就沸腾的那个往上，你能看一层水雾的时候，拿一块猪油，一定要拿一个以前就是家里那猪油罐里那破铝勺 啊， 家里不都是那种铝勺一窝着弯的那种，撇一块猪油，沿着那边一敲那个锅沿，它是顺那边立刻就化了，然后你就闻见那香味儿，哈就出来。因为以前咱耗那猪油啊，里面要搁点大料，搁点花椒，老浮在那猪油上面，猪油一拧了，把那花椒大料搁一边去，特别香。 对， 哎呀， 你们刚才说的什么干烧黄鱼啊、鱼头泡饼，这都是太大的大菜了，对吧？还有啊，咱们的苍蝇，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都是小菜，其实也特别有咱们京味儿哈。说咱们这北京的京味菜还有什么呢？肉丁炒酱官啊， 哎呦， 羊油麻豆腐呀， 哇， 是不是？但这要炒好了，这个还真挺不容易，尤其是羊油麻豆腐，是不是这味儿？ 没错， 要炒不好就味儿偏了。 对，还得找羊尾油，关键是。 对对 对 对 对， 要不然你这个随随便便弄一点羊油，它过来那个膻气味太大，它那个跟那个羊尾油的香味不一样，而且那个。北京人炒麻豆吧，南城和北城它也有巨大的区别， 也不一样啊。 对，这个南城人呢爱搁个薛里红，搁个黄豆，北城人呢就是相对来说这个咱们说这二环里这一圈的人呢，他有时候可能会往里搁个什么肉丁儿，然后呢这个放里头放一点这个就是你能吃起来或者说那个肉馅儿，就你吃起来咯吱咯吱的有点那种感觉， 来吧， 再介绍一个还不错的京味馆吧。 守着那个高磊他们家那附近， 就是双井， 双井吗？ 双井，劲松吧， 劲 松 是吧？ 我住劲松也住过， 也住过， 啊、也劲松中间， 劲松中间 啊， 劲松中间往南走， 往南。 那潘家园了吗？ 没到，没到潘家园， 还没到。 劲松中间往南一个路口， 嗯， 再往东边一点，三环边上， 嗯， 那个有一个叫京味斋， 京味斋， 京味斋， 京味斋， 京味斋的那个。也不错， 京味菜， 紧挨着一个过街天桥，那过街天桥长得还挺磅礴，转好几圈儿在那儿、 哦。对对对， 恨不得就给你觉得这过的一过街天桥就是一件很仪式性的事儿、哦，先转两圈才能上去， 才能上去 是那地儿吧？ 对，原来他那就是那什么华堂嘛，洋华堂。 对对，洋华堂、嗯、 楼下那块有一个京味斋，那个也不错 啊、 哦。因为原来啊，那个我们家也住那边， 嗯 嗯。 说那个一说聚会的时候，你想到的就是什么家常菜呀、京味菜，这东西最能打动你。 嗯， 就是你想起来就是好那口， 嗯， 对吧？不挡嘴，所以就老去那儿。他们家那什么呀，京烧羊肉不错。 嗯， 然后还有好多好长时间没吃过的那个赛螃蟹。 哎呦，都是 这很少见了吧？ 很少见了，一般不做这个、 啊。对，麻烦。 我一看，哇，这个东西甭管多少钱，先来一尝尝吧。嗯然后那个他的那个就是那个京烧羊肉啊， 嗯， 他我认为他可能是炸的，但应该是烤，但是这个不重要， 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他那层皮，你反正想办法把它给弄焦了，焦脆了， 嗯， 里边肉是嫩的，这东西就好吃。您要再掰块饼，然后也抹点酱，加根葱吃也香， 嗯， 怎么吃没毛病， 嗯。 对， 因为以前我还是又说到我们那个家住那地儿啊，离龙寺近，龙寺还有一家老字号叫百鬼老号， 有有 号，当年有最有名的就是烧羊肉， 嗯，对， 这烧羊肉我还专门就偷不溜的在窗外边看你怎么做的，就像你说的，它真不是烤的，它就是炸，他、 嗯、 就把一块这个羊后腿整个或者怎么着剃了五仁烧好了之后打出羊方来，就干干净净的一块羊方，一开始这么大个，搁大油锅里头，那么大一油锅。拿进去你看滚着泡捞出来之后拿那时候还铁罩的、 嗯、 捞出来之后方方正正咔粘两件也给你， 嗯， 真的那表皮都酥出来， 嗯， 里头那肉 炸完了 香香香的，还流着那个汁水的那个烧羊肉那劲头、 哎、 那时候就像他说的，你要弄点葱白啊，再来张烙饼一卷，它又是一个北京烤鸭的， 哎，又代替了北京烤鸭 就不一样的味儿，嗯， 都可以是不是？ 不过这个今天像那个周彤介绍了很多，比如说现在新派的京味菜， 嗯、 当然里头也有传统老字号啊，比如说海碗居啊什么的。因为我们其中的一位面点大师，嗯、我们之前来做节目的时候，他现在就在海碗居当顾问、 嗯、 啊，但是他一个星期可能只去那儿两次的半天、 嗯、 啊，徒弟在那儿做这些啊、 嗯， 真的确实还是不错的，包括。我不是说传统老字号，就是相对老派一点的，比如说像我们电台边的那个那家小馆， 嗯， 那、啊、也算的京味菜， 也算也算， 对， 但是它可能相对就不那么便宜了啊。 对， 哎，然后再比如说像那个日坛公园里的那个那叫什么，就在公园里， 那个叫 也是吃 西河雅园， 哦，对，西河雅园、 不不不 啊。 啊，不是不是，就在公园里头， 哦、小王府 啊，对对对，小王府，他也偏京味菜， 没错， 对，嗯、但是就是，因为他那儿吧，因为外国人去的多，但是如果我去的话，我点的那几个还是偏北京的，比如说我最爱吃他那儿的，一个是素炒饼， 嗯、 啊，一去那儿，哎，来个素炒饼， 嗯， 啊，就来一个。然后 您这不算京味菜的， 但是就是小时候 对对对 家 家常菜 剩下那些， 对对对， 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翻墙出去， 那 点份炒饼回来，然后老师闻见屋里怎么有炒饼的味儿，再一看我们从那个后门那门洞钻进来，哥几个分了，然后就是素炒饼，因为他那个醋和。算的那个比例特别的恰当， 我 的教室都弥散了这味道。 忽然间想起来啊，就原来在那个就是保利大厦， 嗯， 那个后边那一条街， 嗯，有 原来那块没什么饭馆，但是他为那个就是一般的那个饭店边上都会有一些那个野摊啊什么的， 嗯、 然后那个饭店的员工有时候上夜班饿了什么的， 嗯， 跑这来吃点，出租司机师傅、 嗯、 跑到那儿也吃点东西，他那有一个小摊专门做那个炒饼的。 做的炒饼做的特别棒， 嗯， 就是那饼丝都切好了，一大袋子跟那挂着。你来了以后，这野锅 拿出圆白菜，咔咔一 切，圆白菜不能洗， 对， 洗完了以后汪水，咔咔咔切成丝，往那里边一装，叉叉叉一炒。然后呢，最主要为什么好吃？酱油放的多，然后最后出锅的时候淋一勺油， 哎， 生熟蒜还分着。 对， 嘿， 炝锅的时候用生蒜， 生蒜， 哎，快出锅的时候放，放生蒜，那个炝锅的时候， 炝锅用熟蒜， 熟蒜， 对， 蒜 好吃， 生蒜真蒜。 对， 哎，你说说现在这天儿这么闷热，是不是大家都没什么胃口？刚才咱们维哥也说了， 嗯， 这一到夏天苦夏，我就没胃口，我就天天掉肉。 是， 那咱为了增进点这个食欲，咱也找点老北京的特色的一些吃食主食，好吗？ 嗯， 教给教给大家，我反正特别爱吃炸酱面。 叫二福啊，现在 对呀、 啊， 正是吃 面 的时候， 正是吃面的时候， 尤其是我妈炸那酱， 哎呦， 靠那大肉丁儿，我天， 哎、说的没错吧？就是炸酱面这种东西都是自己家做的， 自己家做 的。来吧，来吧，咱请这个小明老师也给教教您家炸酱面怎么做。 支个正茬吧， 好嘞。这炸酱面真心讲啊，就是每家的这个炸酱都不一样。 对， 我觉得各自家的孩子都喜欢各妈做的这炸酱面。谁要是说，我经常看朋友圈说我炸的酱天下一绝，我真的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不太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每家都有每家的高招。早年间呢，咱就说点咱们这个从上学开始到这家里人开始这个贯彻的这个炸酱方式啊，大体上呢可能也就这几种。有的人原来北京人这个不讲究的就用肉馅炸酱， 嗯， 真正讲究的就像您说的，哎，买这个肉。切丁儿， 对， 而且五花肉呢居多。但是如果说这个家里人觉得这个肥的太多呢，其实您也可以买一点这个前臀尖，因为前臀尖相对的来说呢，它有一块这个空心肉， 对， 那块肉呢肥瘦相间，也软嫩，适合炒，所以买来之后呢也能切一样大小丁儿。但是肥的和瘦的，您记住了，就是肥的切的稍微的这个就大一点，瘦的稍微小一点。为什么呢？这个肥的它缩水的这个程度要大，所以这个在这个炒完的时候呢它不一样。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爱不爱吃这葱的味儿？有的人呢，就是说觉得这个炸完酱之后，这葱啊搁多了，这一个臭葱味儿。有的人呢，就把葱用到了极致。我们原来去南锣那边有一个老爷子拍节目也是，他就是先炸一锅油，这一锅油用十根葱，把这十根葱连头带尾带须子就切成这个就是反正就是葱花，就是炸完了把葱花全扔了，拿这个葱油去炸酱。它也好吃，就你这个浇在面上之后，你就觉得，哟，它有点类似于南方的葱油面和北京的炸酱面。有的人呢就是不爱吃这熟葱味儿，那怎么办呢？您就用点这个葱姜水，也可以调一下。实在不成呢，有的人就后下葱，把这葱到快熟的时候下点葱。但是大体上都是这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家呢炸酱可能有点这个独门，就是用的这个油呢还要用一点花椒油。就北京人花椒油叫曲锅，曲锅就是说拿这个油烧得热热的，把花椒往里一搁，咔，这花椒就黑了。 嗯， 屋里一定要冒烟。那时候如果是住我们家那时候住筒子楼，那厨房都没法要， 整个楼道全是味儿。 对，上面给你拿菜刀能刮出一房底儿油泥来，就是都是那个各家各户曲这个花椒的。曲完这花椒油之后，煸这个少许的姜就不能太多，而且最好都是小姜米，然后来点葱花，把这个五花肉在里煸透了。酱呢其实特别有讲究，我们家老太太满族人，头一天呢就给把这酱呢拿水给卸了，干黄酱。那时候就是没用甜面酱，但是后来呢就是电视上都在演用甜面酱，也掺甜面酱了现在。然后一定要搁一点高度白酒，高度的白酒就二锅头那种酒，搁一点高度白酒加水卸了之后，搁在蒸锅里头一天晚上给蒸一下。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蒸完了之后特别难刷那个碗，它那个酱有点糊碗。哎，蒸熟的熟酱再搁上你刚才我们那个已经煸的差不多的那个五花肉丁儿，搁进去，然后一直在那儿推它，因为这个水啊就中间不再加了，因为它是蒸过的这个酱呢，水给的比例非常的合适，我觉得大部分可能就是这个2:1，就是水的比例可能是一，酱的比例是2， 嗯， 所以它这个就中间不再搁水，中间就加一次这个，等它开上来冒小泡了，加一次料酒，加完料酒之后不断的推。中间要改小火，然后 咕噜着， 然后这个一直在那炸着，而且炸酱真不能少。 嗯， 有的人说这小碗，你们北京人小碗干炸不就炸一小碗吗？真不是，那时候家里人一炸，说句难听点话，就炸完了就是一大海碗。 对， 青 椒还 吃 慢慢吃， 别吃呢。这一个礼拜你看吧，先吃炸酱面， 先吃， 又蘸，然后又拿根葱，没事就蘸点， 蘸 实在不成了来一碗白粥。 嗯， 早上起来是吧？ 磕个鸡蛋，包完了之后啪往里搁一块黄酱也能吃，就一直能吃。然后面条呢，我觉得就大同小异，原来都是家里人老爷子那时候光着大膀子在那儿，真的手感一脑袋大汗，对吧？现在买的切面、手擀面都成。 是 下完了之后，您爱吃锅条，来一锅条。您就说年轻人愿意过个凉粉，过就过也无妨。但是最后可能这个菜码，不同季节您不同的这个吃法，有的搁黄瓜，有的来那个小樱桃的那个小心美或者小萝卜， 小萝卜 都成。然后黄豆芽、绿豆芽也都成。豆嘴也成，然后这个香椿苗也成，反正是您家有什么您就招呼什么，爱吃什么您就搁什么，有这个有这么一吃。然后但是我们家满族人确实就像那个王新富老先生说的一样， 嗯， 我妈吃面是这样，她一定是先搁上酱，不搁醋 啊， 就是拌完了之后热腾腾先吃两口，吃差不多了搁点醋，搁点菜码，再拌拌吃。就如果你要上来就哗，就现在好多人说这菜码也搁上了，醋也搁上了，再摇上半瓣蒜。可能那劲儿就有点就有点 泄 了 、所以就是炸酱面可能各家吃法也不太一样， 嗯， 我觉得就这么个意思。 反正我们家一直都是常年只搁辣白醋，夏天多泡，但是那醋不太绿，你知道吗？泛黄那色儿啊，因为那个温度不到，但是呢，还是有点那个蒜的那个蒜香在里边。 但是辣白醋我不爱吃，我爱吃里头那个蒜，哎，那个蒜好吃。 哎呀，介绍这么多，我天呀！今儿晚上咱是不是就应该直接就奔京味菜馆去啊？ 是啊，什么城南旧事吧，四世同堂吧，菊气吧，那家小馆吧，十九吧，反正太多了， 太多太多了啊。得嘞，那咱就选一家呗啊！今儿咱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先跟大家来聊到这儿了，特别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介绍，谢谢您二位了， 谢谢大家。 好了，我是高磊， 我是王维，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老北京是一个不大的地方。四九城转转，前门楼的您看看，老北京是几代人的称号，我们以它为荣，我们为它骄傲。老北京是一种人际关系，大杂院胡同里，老北京是一种美味佳肴，爆肚、炒肝、豆汁、焦圈、卤煮、火烧，回转回瓦红色的门啊，老爷子驾着鸟迈出院门，花匣子里西皮二黄，公园里约了票友唱京戏儿，老伴儿说带个白菜中午咱过天儿，小孙在后边喊爷您慢点儿，老北京的一天就这么开始，这灰色的北京，红色的人儿啊，老北京啊，老北京。各种吆喝声在胡同里转着，平安随着小小人机队来到咱老百姓温暖的家，上学的放学了，上班的下班了，买菜的做饭的，吃饱了遛弯的，谁家的二哥呀在路灯下蹲着，端着碗炸酱面攥着半头蒜，